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耍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细带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父子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首先请上一代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今天呢，马三立先生啊将和张庆森先生一起合作，为我们带来一段传统相声文章会。 咱俩说一段 好啊。 您说相声是老资格？ 不敢这么说，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了， 有经验 啊，还得您夸奖。 老资格 啊，不敢当，不敢当。 够累的吧？ 可不是嘛，最近是有点累。 瞧瞧，是不是？ 怎么了？ 把您累得这样 啊？ 您呐， 怎么着？ 好好的保养保养身体吧。 啊， 看看累的这模样啊，看着怪可怜的。 是啊。而且我这模样都可怜了， 怎么这样？身体太不健康了 呀！ 看这样体格太弱了。 是啊。 哎呀，你得好好的，你得练练，你得保养保养身体。 哎呦， 不好，你这个。 我得保养保养， 好好保养保养吧。 我倒打算保养，不得那个方法呀。 跟我教。 哎，啊。哦，跟您教。 我教。 您会啊？ 呵，教吗？ 教啊， 咱们教我教， 我跟你讲， 我不藏奸， 是吗？ 谁教都行。 哦哦， 打算要保养好身体 啊， 找我。 哦， 我教你法子 啊， 按我这办法来，甭日子多，俩月就得。 怎么样？ 俩月之后，准这样。 哎，啊，啊，那我就别给你听了。那还跟你瞧啊， 准有这么好的成绩。 好嘛， 准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还美丽呢？哎呀，瘦的跟那猴一样了，还美丽呢。 去啊， 你瘦的这个样了， 这不再胖瘦。 哎啊， 这不再胖瘦， 不再胖瘦。 哎，人的身体健康，不再胖瘦。 是啊， 长一身肉挺胖、啊、那是健康吗？ 哦， 瘦人就不健康吗？ 是不是？ 不再胖瘦。 是啊， 精神好。 哦， 你看 宋卫 啊， 你看看 啊，看什么呀？ 哎，精神好 啊， 你看这精神饱满 哦， 满面黄光。 哎啊， 这就是 哦，满面黄光啊。 哎， 人家气色好看是满面红光。 红光不是，这不分色儿，非得红黄有什么分别呀？ 啊， 红黄有什么分别？你看这个，宋卫， 哎呦，好嘛！ 你看这个体格，这个啊， 嗯， 很像。 是啊， 怎么样？ 好， 好啊呀！ 啊， 不再胖瘦，这都瓷实。 哟，是啊，你这就是那点骨头了，咋不瓷实？行了。 我也不是个武术家，我也没练过武术 啊， 我也没有什么功夫，就是保养身体好啊。 您呢？ 瓷实。你呀 啊 你有这儿有砖头吗？ 砖头， 半头砖。你 干嘛？ 有砖头吗？ 那有一块。 有吗？ 干什么？ 好，你受点累，拿砖头 干什么？干什么？ 你砸，往这儿。 我拿着砖砸您这脑袋呀？ 砸。 我不砸。不砸你起来吧，我们甭砸那儿，我不砸 啊， 不砸。 你看这功夫啊， 看这功夫，砸完了我打人命官司。 怎么这怎么会打官司呢？ 怎么打官司？一砖头那脑袋不碎了吗？ 碎是碎不了啊，就是瘪了。 瘪了，这孩子给砸死了，这还练一下，那是干嘛呢？ 你叫你成心吗？你这是 怎么成心？ 那应当怎么样呢？变成铁人就结实了？ 不是，您说您健康怎么个健康呢？ 吃得好。 我吃得好。 哎，我也没练过功夫。 哦， 我这个精神好，身体健康，不生病。为什么？就是吃得好。人是铁，饭是好铁。 哎， 这个你可别。 人是铁，饭是好铁啊。 哎， 人是铁，饭是钢， 钢就是好铁。 这什么话呢？啊，您吃得多。 哎， 不吃得好。 吃得多怎么？吃得好。 吃得好。 哎， 见天净吃炖牛肉。 牛肉 啊， 干饭炖牛肉， 哎，多好！ 天天吃炖牛肉， 多吃 多吃， 嗯， 吃多，吃完便食， 不吃多营养大吗？ 那没有什么营养 哦， 我主要的，小不小？小不小吧？小 小， 哎，小我就告诉你啊， 我小， 哎， 主要的什么吧？ 主要的我每天就这三碗汤 啊， 我保养身体保养的这样。 我每天就喝三碗汤。 三碗汤。 头一碗什么汤？ 头一碗木香汤。 这干嘛？ 分分气。 哦。二一碗呢？ 燕窝汤。 这干嘛？ 理理气。 好。三一碗 迷魂汤。 干嘛？ 咽了气。 哦，咽了气啊。我喝完就死了。 这第三碗还没喝呢。 哪儿找去迷魂汤？ 不是迷魂汤。 那什么汤？ 第三一碗要喝一碗人参汤。 这干嘛？ 补补气。 好， 我 人参汤 每天这么大碗。 哎呦， 一碗人参汤买下。 不行不行， 甜 啊。 好， 咱们30多岁喝人参汤 啊， 好嘛，那火多大。 那你喝呀，你没喝过那个东西，你喝受不了。我这打小喝惯了。 哦， 打小时候我们老娘就拿小勺不点不点给我喝 人参汤。 哎， 这家伙 我吃啊，那个东西 还吃， 每天我吃啊，吃人参， 吃人参 大块，吃一块，吃一块一块， 不行， 半斤的。 您等等吧，我没听说过 半斤 人参，我们见过。 哎，有的时候我拿当饭。 不行，您呢？ 我吃饱蒸得了，蒸一气晚上吃啊。哎， 人参这么大块，按笼屉那么蒸着吃啊？ 哎， 有那么吃的吗？7分为参，8分为宝，像大拇手指这么憨，叫人参王子， 没见过。 怎么 没见过？多憨！ 最大的大拇手指这么憨， 这么憨。 哎， 像手指这么憨 啊？ 那人参 啊， 吃个劲儿，上这么憨的那净虚子。 哎，净虚子， 没个吃头。 那怎么吃的那个？ 那么憨的人参，那个怎么吃啊？我要吃啊， 啊， 像玻璃杯似的， 玻璃杯， 玻璃杯， 有那么憨？ 哎，有大块，比那还憨， 啊， 像大茶碗似的，那么正憨，正大块，红皮黄瓤， 好， 包皮儿， 咸， 煮着吃烤吃全行。 哎，对， 这得人参。 哎， 这是山芋啊，这是。我说的半斤半斤的吃呢，我就吃的这模样。 哎， 这还保养， 汤啊甜极了。 是啊， 我一天半斤，一天半斤， 老吃那个， 看看保养这模样怎么样？ 好嘛。 有点成绩啊。 什么成绩？ 这些日子不错。 怎么样？ 天天早晨准时等等的。 哦，放屁呀、啊、 你要 吃了山芋放屁玩？ 哎， 那还营养， 解闷吗？ 这什么解闷？你不是锻炼身体能够健康吗？ 嗯， 那是吃这山芋还锻炼？ 你成心吗？你拿我打岔吗？你的 怎么 打？刚才你就看不起我吗？ 那怎么 人的身体健康啊，完全都在吃上也不行， 那应当怎么办？ 应当早早起，得新鲜的空气。 哦， 我每天早晨起来要做做操， 好， 要散散步。 哦， 要跳跳舞， 嘿， 要唱唱歌， 好， 要游游泳， 嗯， 要舞舞剑， 嘿， 要阅阅报， 好， 要吸吸字， 嗯， 要睡睡觉， 好， 要尿尿炕， 哎啊。我还尿尿炕啊， 不天天尿头冷的尿。 好嘛，这么大个子尿炕多寒碜， 尿不好 啊 出血炸裂。 哟， 学徒啊，尿炕出血炸裂，尿的好与不好诸位多多原谅 啊。 咱们是闲话少说， 以尿当先，这都不像话了，简直！ 您说尿炕来的？ 您这不说尿尿炕？ 写字读书， 您呐？ 我， 嗯， 我 是啊， 哎，大文人， 我、哦、大文人呐， 我是个大文人。 嗯，我看你像个大蚊子，这样的文人呐， 你看不出来吗？ 嗯， 看不出来我像怎么路人吗？ 怎么路人啊？ 你细看看，我站好了 啊。 看我像哪一行哪一届怎么路人？ 别捧啊，别放场， 别碰，别碰，别捧啊！哎， 我就看看您这个模样， 也别损我， 这个言谈 别损我，也别扒我， 好， 也别奉承。 行了，就那个穿身打扮啊，你也是像车站那儿的， 车站， 哎， 车站那儿的。 对了， 站长， 你呀、啊，像个卖烤山芋的。 哎呀。我跟你翻脸啊！ 为什么？ 你拿我打岔？ 怎么拿你打岔？你说这模样的像，那言谈的意思， 怎么卖烤山芋的？多在在哪？ 在 多会儿？ 就在车站那儿，邮政局拐角那溜。 真是的， 那会儿天冷，你还穿个大棉袄在那儿烤吗？ 那是我吗？ 那可不是。 那是我吗？ 怎么着？我瞅着个像。 那多岁数了？那都是挺长胡子了，那是我吗？ 岁数大那是谁？哦，那是你父亲。对， 好说，我父亲早死了。 死了？哦，那许是你哥哥。 我哥哥呀、啊？ 哎， 我哥不卖烤的。 不卖。哦，不卖烤的。这么说卖煮的。还是卖烤山芋的。 你老是拿我当卖烤山芋的， 干嘛拿你当卖烤山芋的？你简直就是个卖烤山芋的。 我是个读书人。 哎，您哪？ 我是一位名写家。 还名写家 啊？我是个名写家。 怎么没看过你写字啊？ 写字的不知道吗？ 不知道。 见过吗？ 没见过。 没看过写字吗？ 没见过。 呵，见过张伯洋的吗？ 张伯洋 啊？ 干嘛？ 我跟他差不多。 哦， 我是完全小他。 哦，跟张伯洋小。 哎，我这两下子完全小他。 你跟那小单弦儿是小快书。 我小单弦儿干嘛？我小单弦儿干嘛？ 小什么？ 写字儿啊，写字啊。 张伯洋写字啊？ 哎， 他会写字啊。 啊， 张伯洋不唱单弦儿的吗？八九五快书，他会写字啊。哎呦， 你没见过啊？ 是没见过他写字。 张伯洋的字儿啊， 啊， 好啊。在北京没有不知道的，有名。北京流水厂大街，流水厂大街，你瞧两边那个买卖家的伺候那牌匾，都他写的。 哎呦， 差不离净他写的。 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 哦，对，张，哦，对对，叫张伯英。 嗨、哎，那么您小谁的鼻涕记不清吗？ 记得清，我记有张伯洋来的， 那不唱单弦的吗？ 张伯英 啊， 张伯英 啊， 对对，我小他， 哦，小张伯英， 我小潘林镐， 哦， 潘林镐见过？ 好啊， 哎，那字儿我小 啊， 郭德云的字儿见过吗？ 不错呀、啊， 怎么样？ 好、啊， 也别捧， 好啊， 跟我差不多， 是啊， 哎，张一山 啊， 我那字儿啊，丑陋的写的，他们都像张一山，张一山， 哦，您竟小这几位翰林？ 哎，对，我也是。我也是 翰林， 汉包， 哦，汉包，汉， 我不是翰林，我学他们几位，我学他们老几位那个写字那个笔法。 哦，您叫什么名字？ 马， 姓马，叫什么？ 马三玉。 哎，叫什么？ 马三玉。 马三玉，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啊，对，是。 哟， 马三立， 这怎么叫三玉啊？ 早先我叫三玉， 哦， 早先就叫三玉，以后改了，改立字了。 你瞧， 玉字改立字了， 这玉字干嘛改个立呀、啊？ 因为他们都说我身上老有栗子味儿。 哦，是啊，哦，这倒对，我栗子味儿的烤山芋。凡是卖烤山芋的， 不是， 这不栗子味儿吗？ 他们都说我呀， 啊， 身上有历史味儿。 哎，啊， 不是栗子味儿，历史味儿。我老有点， 我没听说过，那个历史还能闻得见味儿吗？ 不是闻见味儿，我说话总是带那个历史那种气味儿。 哦， 我爱谈历史嘛，一来蒋经国就说的，我是一个跨国家嘛， 哎， 我懂这个啊，我研究这个。 你是什么家？什么家？您是 跨国家， 跨国家 就是历史啊，历史嘛的， 那是考古家吧？ 考古家， 好嘛！我听说跨国家，这大跨都掉了，那就甭研究了，那还研究什么劲儿？ 考古家，对，考古家。 哦， 我最近我整理我这个作品吗？ 是啊， 我整理我的作品，我要出本子了。 哦， 我出一个马三立全集。 哎。 我 马三立全集， 哎，出全了，出全了，我作品。 哦，出全了，您就死了。 你死了干 嘛？马三立全集出全集了吗？ 不是，选集。 哦，选集， 选集。 那选集跟全集您分不清吗？ 选集。 哦，选集。 我的作品见过吗？ 谁啊？ 见过我的作品吗？ 没见过。 呵， 什么刊物上有您的稿子？ 刊物没有。 哪有 什么刊物画刊上那个他我的作品搁那是不行，他地儿小，地儿小，我咱都大块的。 哎， 我 啊， 哎， 我那个怎么着？ 我东西咱东西都大块， 啊，都是大块的。 哎，对，对了， 那大块的好啊， 大块好， 那大块的锅底儿烂乎呀，还是个卖烤山芋的吧？这是， 我卖烤山芋的吗？ 这可不大块的吗？ 大块的文章。 那个文章作品还分大块小块的， 你瞧，作品有大块文章，知道吗？ 说大块文章 啊，这知道。 哎， 对，大块文章，小块的散文，我不写零碎。 哦， 小段小散文我不写， 是啊， 我都大块，是我东西都，我跟我哥不一样。 哦， 我都大块。 行了， 哎， 咱俩 哎，咱都大块。 这么说您净是大块的？ 当然了，我都大块，大块熟啊。 哦， 大块熟， 是啊。 哎， 那小块的也给人烤透了。 我烤透了干嘛？ 那山芋嘛，不烤透了怎么吃啊？ 大块的熟，我 你甭提这大块小块。 文章大块文章我是来的熟。 您就说您能写文章行了。 哎，对了， 啊，甭提大块小块。 老师很夸我， 哦，老师， 我校长， 哦， 鼓励我，我校长很赞成我， 是啊， 一来就夸我，好啊，三立啊，应当得这样。别怕受累，咱们就应当得这样，勤俭，早点出去，晚点回来，就叫对呀，行行出状元。 您等等吧，您等等，您等等，说我等等的嘛。你们这个校长是谁呀？ 校长是卢， 哦，姓卢， 卢 叫什么名字？ 卢威， 啊， 卢威， 威，哪个威？ 威呀，就是微，微小的微。微微微小的微 哦，啊，卢威， 对对， 好， 这炉子要忘了就烤糊了是吧？还是卖烤山芋的，这 校长啊， 校长咱叫卢威呀、啊、 哎，就这名字吗？ 你们这什么学校呢？ 什么学校 啊？ 我们是这个铁路附近小学。 哦， 因为我们在就老在那行。 是这个铁路附属小学？ 不是附属。附属干嘛 啊？ 附属干嘛？ 不是吗？ 铁路附近小学。 怎么个附近小学？ 就是铁路车站附近的学这么一块小地方。 啊，这叫铁路附近。 哎，旮旯又清静，又背风，又暖和，那儿还背风暖和。 哦，还暖和， 特别暖。 有炉子吗？ 哎，当然了，没炉子，没炉子还干嘛劲儿？ 是啊，好嘛， 净上这炉子了。 那么你们每天研究什么功课？ 研究啊，我们主要刚一练，刚一学是先学这挂钩。 哦，挂钩。 哎，先学习这挂钩。挂钩主要 哦，那个铁路的挂钩， 铁路干嘛挂钩？ 摘这个车，甩那个车，很重要的责任呢、 啊。我不管铁路啊，我管火车干嘛？火车挂钩，摘哪车甩哪车，我管那干嘛？ 你这不挂钩吗？ 我们主要啊，刚一练就先练这个这挂钩。 什么挂钩？ 这个挂钩啊，挂钩，先练这挂钩，这个要准，应当挂哪个，应当倒哪个，摘哪个。够死板哪个倒在哪儿啊？这应该，这都有火候的，这不胡倒，你胡倒乱倒不行，有规矩的 啊。这倒对 啊， 要是不倒一倒，它生熟不均匀。还是卖烤山芋的， 这不业务学习吗？ 这什么业务学习啊？您不说您写文章？ 是，主要是写文章。 哦，怎么样？ 您没见过？ 没有， 没见过我的作品吗？ 没有。 哎呀，您一多一瞧，您瞧我写东西，您就哎， 是啊， 哎，咱这个东西啊。 啊， 咱们这东西拿出来告诉您， 可是黄瓤大块是吧？ 你总是啊，你总是玩笑，你总是打岔，你总看不起人。 不是说您的文章吗？ 我说有学问你老看不起，我要不跟你玩笑，我正年轻，我要不逗你。 哪个年轻？你们拍老腔还年轻干嘛？ 时间的关系啊，这段文章会我们第一时段呢在开心茶馆节目里呢只能先欣赏到这里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马氏相声的经典名段。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 转一个弯，看见那一段好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感觉还存在我心房。谁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画上？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给点续神，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还是先接着请上马三立先生和张庆森先生啊，为我们继续表演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传统相声《文章会》。 你知道那个谁？ 谁？ 康有为 啊？知道？ 知道吗？ 知道啊。 听说过吗？ 康有为，那是称为叫康圣人， 那时候都称为康圣人。 哎，对对对， 康有为常见过咱的东西。 是啊， 哎，常州见着过， 见着尝着过那山芋吧？ 见着过 您的作品。 哎，对了， 哦， 康有为， 嗯， 康有为 是啊， 瞧过我的， 哦，您的文章， 哎，瞧过， 这是什么年头？ 那个年头。 得有个年月啊。 就是康有为跟梁启超由外国回来吗？ 啊， 康有为到北京，在北京要开办学校，打算在北京请写位教授。 嗯嗯， 我们校长被我送到北京，让我来了。 干嘛？ 教授 啊？让您当教授 啊？你看我这意思呢，要跟着多叫两声不就更瘦了吗？ 哎啊啊，越叫越瘦啊。那还行，当教授得有学问。 有学问 啊？你有学问？ 我太行了。 能当教授， 当教授，校长我也敢呢。 哎，也敢呢。 当校长我都敢。 这不在敢不敢，您得有学问才行。 就是有学问呢。 您呢？ 我好好写篇文章。 哦， 我写我最得意的文章 啊， 我写一篇，让我们校长看看。 哦， 校长认为很满意。 嗯， 校长拿着这篇文章给康有为看。 哦，给康圣人看了， 让他瞧瞧。 哦， 我是你老先生。请看小徒三立这篇漏文。 好， 康有为一见这是卷子， 怎么样？ 哎呀，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哦，这杜十娘啊，这不杜十娘一样吗？ 吓一跳。 哦哦， 真吓一跳。 是啊。 哦，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嘿，这夸奖。 校长说：“你老夸奖。”哎，贵校校长，非是我奉承校长，这篇文章实在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啊， 你听听， 怎么着？ 你听听， 怎么了？ 康有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怎么讲？ 没见过这样的文， 哦，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啊，这么好。 说贵校校长，请看这篇大作。由始而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深，行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 是啊， 说写得好。 好， 说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佳，可称千金难以一字矣。 嘿， 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三代兼全矣。 嗯， 唐有韩愈、杜甫，宋有王安石、苏辙、苏轼、苏老泉、欧阳修等人， 是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诗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宗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从那唐宋两代八家之诗文，身价落千万丈矣。 是啊， 你听听。 怎么着？ 就这篇文章 啊， 唐诗进字比的，一分钱不值。 不，这古人都不值钱了。 校长说是您老先生，不必这样夸奖。 哎， 何必这样奉承？ 嗯， 像您老先生，乃是诗文之老前辈，您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与高人之目。 嗯， 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哦，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古人乎？ 嘿，还乎呢？ 康维说是，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这什么毛病？这是？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 嗯、 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 嗯、 像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哦， 你听听。 怎么着？ 你听听。 怎么着？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妙句，那好的句子不过如此，跟这差不多、 哦、这不好的地方呢？ 不好还不如这个。 是啊，哇，这么好。 校长说是您老先生越发夸奖， 哎， 越发抬外，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 嗯， 孔明老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 对呀、啊、 再者孔明老先生官拜五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儿侯。 哦，这眼儿侯，嗨，眼儿侯啊！ 说眼儿侯乃是幺二三等辈，眼儿侯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迎前乎？ 嗨，我这掷骰子在这儿。 这客气话， 这是客气话， 客气的不知道怎么好了， 好嘛，都胡说了。 康有为没听明白这几句。 哦，那还好。 哦，是贵校校长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祖会见，不知校长肯赐教否？ 啊， 要瞧作诗这人。 哦，看看本人。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哦，这还庐山真面呢。啊，就要看看您。 校长说是本当面小徒拜见先生，乃因小徒衣冠不整，礼貌不周，故而未肯造次。 嗯嗯。 康维说，哎呀，岂有此理，毁其人之文，不毁其人之面，乃与才子交臂之师，焉有造次之理。请。 哦，请。 给来请。 我这面子大了， 多大面 是 就来请。 哼， 校长出来一叫我。 哦， 三月。三月， 叫这名字简直不怎么样，怎么还是三玉三？ 那就改了，那时候就改了三令。 哦，那好， 马三令。 哦， 我过去给校长敬礼。 嗯， 校长，见过，这是康圣人，给康有为敬礼。康圣人一瞧我的相貌， 怎么样？ 大吃一惊。 这又大吃一惊啊！ 他没见过这模样人。 是啊， 咱们中国人这模样少。 是少，简直。 哦，这就是令高祖 啊。 嗯，他说正是学生 啊。 什么名字？他叫马三立。 哎， 啊，好学生，好学生，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今我中国正在多事之秋，内忧外患之际，有此一人，我中国人民富强有望矣。 这你呀、啊，啊，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哦，是你写的不是？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嘿， 按此文章，你可能再写一篇 啊？ 让我照那样再来一个。 哟，这是干嘛？ 干嘛？他以为那张不是我写的。 哦， 他以为那张别人替我写的。 哎，他不信 啊！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哦， 好，又发一张白卷，当着康有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成，两张一笔。分毫不差。 是啊， 一点不错。 哦， 太棒了。 您这个文章怎么写的？ 词儿太妙了。我写这篇文章 是春秋题。 哦，春秋题， 以春秋为题。 哦， 前一阶段是春， 啊， 后一阶段是秋。 您说说您这个文章 太深了， 先说这个春， 先说这个春。 我听听 这词啊， 哎哎， 太深了。 哦哦， 有打灯笼都出来，没打灯笼抱小孩，金鱼拐子大花篮。 啊，这是春题啊。 这表示这春节的意思吗？ 哦哦哦， 这秋文可深了。 而这秋题呢？ 秋文可深了。 怎么写的？ 秋啊，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小严霜单打独根草，挂大匾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嗨，这整个的王二姐是私夫啊，这是。 啊，两张一比啊，分毫不差，一点不错。 哦， 康有为是连声喝彩，拍案称奇，赞不绝口。 哦， 好，此学生真是精神活泼，勤劳肯干，本应当给予适当的班制。 嗯， 像北京京都大学缺少一位门外主考，看马三立正冲此任。 哦， 我说老先生，老先生，学生身小力薄，身体软弱，不能坚持过多。 哎， 康维说不必推辞，门外主考。我一听可要命了， 干嘛？ 我哪累得了啊？ 啊，这主考不累，就看看卷子。 不是门外主考， 怎么个门外主考？ 在学校门外连主带考， 还是卖山芋呀？ 欣赏了马三立先生和张庆森先生表演的这段文章会，下边呢，我们再请上少马爷马志明先生啊，和黄宗民先生合作，为我们带来一段传统相声《烧骨记》。 你看这个曲艺呀， 啊， 它呀分多少流派？ 对，曲艺也分流派。 相声还不太显，你比如说个大鼓，有刘宝全， 嗯， 白云鹏，张小轩， 就是三大派， 刘白张， 对， 三派。 哎。 单弦呢？ 单弦 龙长谢 也是三大派， 龙建臣、常树田、谢瑞芝， 没错， 这分派。 哎， 派别分的最多的， 最多的 京剧。 哦，京剧分的多。 哎，四大戏生。 哦， 四大戏生，谭马西洋 有， 对吧？ 对对对， 还有四大名旦。 嗯， 梅上成群， 没错。 还有什么旗派呀？ 嗯， 西派不多了，都派多了。 有的是， 是不是？ 哎， 派多了。 嗯， 比如说评戏有派没有啊？ 评戏呀， 评戏呀， 也有派呀， 也有。 哎， 我说不全啊。 是啊， 我知道的啊。 嗯， 有谁呢？有这个刘翠霞。 哦，这是刘派。 刘派。 哎， 李金顺， 这是李派吗？ 哎，白玉霜。 哎，白派好。 爱莲君， 爱派。 各有各的特色， 都不一样。 刘翠霞吧， 啊， 高亢清脆， 对， 悦耳动听， 好， 唱得好， 嗯， 美， 嗯。 白玉霜呢？ 白派， 哎，低沉婉转，余音绕梁， 跟那就不一样了。 尤其是这个爱莲君， 哦，这是爱派。 在座的可能不一定知道啊， 怎么 我给介绍介绍。 您说说吧。 这个爱莲君呢， 啊， 就是咱们天津有个老艺术家呀，连小军。 哦，知道知道， 爱莲君就是连小军他父亲。 哦， 他们爷儿俩呀， 不是 从小在。 您先等会儿，您先等会儿，我问明白了，这个爱莲君是连小军他父亲，是吗？这爱莲君是男的还是女的？ 啊， 爱莲君是男的是女的？ 他们都说是男的， 他们都说的。现在问你。是男的，是女的？ 我说大概齐，不是男的。 什么叫大概齐呀？说准了，到底是男的女的？ 女的， 女的， 女的， 没错。女的怎么会是连小军的父亲呢？ 哦，这口误说错了啊，就是这是连小军他母亲。 哎， 这爷俩呀， 这也不对，这也不对啊，那是他师父。 女的也师傅， 女的也叫师傅， 师娘吧？ 什么呀？ 女的也得叫师傅， 叫师傅。 哎， 对，咱从说啊，爱莲君呢是连小军他师傅。 哎，这就对了。 爱莲君唱的好听， 哎， 高弦低唱， 哎， 创造这嘎的腔， 不错， 是不是？唱出来美呀、啊， 嗯， 脍炙人口， 对，都知道， 家喻户晓啊， 可不嘛， 呵，太棒了。跟你说这白说 啊， 因为爱莲君的年头你没赶上， 哦， 对吧？ 是。 当时呢，我也就、 哦、我没赶上，你赶上了是吧？ 我也没赶上。 那你说的干嘛呢？ 我没赶上啊，我家里有唱盘呢、啊，总放啊，拿那针儿这个总听啊。 哦， 听过唱盘。我熟悉啊。 哦，那么 会熟吗？ 咱那 是提这爱莲君吗？ 嗯， 那唱腔太美了。 好， 在座的可能要上岁数的老先生们 啊， 还能记得。 哦，对， 是不是啊？ 哎， 年轻一点的没赶上。 是， 您老人们还记得他那腔吗？ 啊， 我给你小小两句儿的。 什么毛病这是？ 你我激动，我高兴，我乐意。 激动也不是这样，自个儿不懂。哎呀， 享受啊！我小爱莲君， 小哪出呢？ 咱们小一出《烧骨记》。 哦，这出他最拿手， 全唱不行啊！ 啊， 这一大出戏我全唱不下 来。那唱哪段呢？ 唱当件一点儿。 哪个？ 就是那个怀抱着娇儿坐在了刘平，我心中好一似钢刀通。 嘿， 就唱这段， 百听不厌。 来试试啊！ 咱听听这段。 像不像啊？ 啊， 凡是听过的，没听过的就随便了 啊。 凡是您听过爱莲君，当年亲耳听过， 听过。 今儿您听我唱， 怎么着？ 您闭着眼， 嗯， 闭着眼听， 干嘛闭着眼听啊？ 嗯，好，爱莲君没死，活着呢，睁眼一瞧是我。 哦，就这么像。 哎，对了， 那可得听听。 怀抱着娇儿坐在了刘平，我心中好一似钢刀通。 就这词儿啊。 嗯。怀抱我住。 不是你这是二进宫了。怀抱着幼主爷把江山执掌吗？二进宫嘛。 哦，对了，对了，二进宫了，二进宫了！ 不，这怎么回事？这 还不明白吗？ 什么 这还看不出来吗？ 看什么呀？ 说明咱这个呀，玩意儿学的全，肚子里东西太多。 怎么了？ 烧骨记也有，二进宫也有，这儿用这个，啪，这出来了。 啊，这还是优点。 那当然了，会的玩意儿多呀。你要不会也出不来呢。 你瞧，这他倒有词儿。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那这到底哪个？ 不是幼主爷。 哎， 怀抱着娇儿坐在刘平。 娇儿。哎， 怀抱中。 哎，怎么还这调啊？这怎么回事？这是？干嘛？ 不，怀抱。 哎， 怀抱我中。 河北梆子了。 我爱的怀抱中 又改梅花调了。 这怎么回事？这是 怎么回事？你问谁呀？这是啊， 你看刚后台这毛房我试停了。 您瞧他试这地方。 紧张了，有点紧张。 哎呀， 心里慌。 不，这都是老观众，你紧张什么呀？这 汗，少喝点文， 甭顶瓜。 别着急，别醉呀。怀抱，不对，怀抱着你。 你有了，我趴下了。 找着了，找上门了， 找着了。 怀抱着娇儿坐在刘平，我心中好意思刚刀通。 来，咱听听。 怀抱着娇儿啊，坐在了刘平，我心中 好意思当到奥通一个月不知不叫啊娘怀儿啊，两个月我就才知道喜庆，娘怀儿啊，三个月不知不叫啊，娘怀儿啊，四个月我就才知道喜庆，娘怀儿啊，五个月不知不叫啊，娘怀儿啊，六个月我就才知道喜庆，娘怀儿啊，七个月不知不 都七个月了还不知不觉的七个月肚子都这么大了他愣不知不觉你这不傻丫头吗 这还没唱完呢你这得唱了十个月呢 啊对呀、啊、你十个月也是不知不觉啊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马三立先生和马志明先生啊，分别和张庆森先生、黄宗民先生表演的两段相声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北京文艺广播还会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